火鸡亭也没这么地方，这不知道。就在你们这儿啊不远，你们哎听说打仗吗？啊听说了，有个明朝的皇上领兵带队到苏州打仗来了，跟张士诚打在一块儿，后来困的牛肚子里了。那地方在哪儿你不清楚吗？啊嘿，我大爷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，那不叫牛肚子，那叫牛糖玉。 对了，我忘了那牛糖玉在哪儿。哎呀，在哪儿可也不算远也不算近，在我们这往东北走45里的地方。朱母英一听不算远，就凭我那匹马的脚力一撒马就到啊。现在关键得等着长二他们，这元帅跑哪儿去了？得一会儿往街上看看，一会儿坐下来，心里头跟火烧一样，这时间就耽误的挺长了。等来等去，那饭馆要关门了，那伙计过来了，大爷您吃好没吃好？快了，呵呵，您呢快点吃，您别生气啊，咱买卖要落谎了，这就要关门，伙计都等着回家呢。爷爷，朱母英一听别等着了，人家要关门了。好吧，算账吧。好，早都算好了。当时把账单往上一拿，11两6钱银子，倒是不太贵。朱母英瞅着，不多，给15两吧，是剩下给小棍儿。谢谢小棍儿，楼上楼下谢，都答应了。等他会账，朱母英往兜里一摸，当时傻眼了，哎呦。什么原因呢？没钱。因为啊，他接着信的时候是让他到江东桥大战陈友谅，出兵见仗带银子干什么？另外也没准备他背回城啊，直接就奔江苏这边来了，所以兜里头分文没带啊。朱母英这时才想起来，喂，觉着理亏，活家，这怎么办呢？我出门慌速，银子没带来，没了。伙计一听这倒好，你看吃的挺香，小姑也给了，没钱。大爷，当然了，家有万贯，都有一时不便。这事不奇怪，可您那上饭馆吃饭的时候，您先没摸摸有没有钱呢？这玩意咱这可不欠账，您看看那牌子上都写着，现付款不赊账，你想想办法，想办法。我这一没有亲戚，二没有朋友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么办吧。我把他给你当押账吧。朱母英不是不讲理，把腰里一条带子解下来，这条带子赤金头镶宝玉的，这条带子可以说价值连城。朱母英把带子解下往桌上一放，伙计，这个当押账，我等遇上人了把银子给你送来，把袋子我再赎回去，你看怎么样？这伙家二五眼还也不识货，撇着个嘴瞅着这条袋子，这我大爷，咱这不是当铺，你说你给条袋子我怎么报账？这不行，你还是给银子得了。没说嘛，没钱。要有还费这劲干什么？